非洲地区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3月8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。声明说，这场演习是史无前例的，它违背了联合国宪章，极具挑衅性质和侵略性质，并表示要求美国为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而在对朝政策上深思熟虑。